北京时间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活力 Music 课，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微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头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不说100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 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沉默。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吧微笑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100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你现在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你在说什么啊？我想气老师怎么的， 是你。 去 go。 一点

受，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 其中如蝼蚁，文艺的红是紫禁院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他要我整只手，所有胜利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死去也不会这篝火，在爱手里之前就先恨了朋友，就轻易躲过眼神萤火虫，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怨罪，别用心驯服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天妒起一丝一我逐渐失去我，我的手，我的脸，我的风，我的手，我的脸，

手，浪漫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十年。所幸红颜已知己，喜剧隐在难明无际。是北京的远方，不管以南，人生有之处才有归途。难道是飞扬，唯有你曾与我美好的灵魂，像钻石一样在。很长，去你家的路很顺畅，不拘理想。而天空纷纷飘荡又飞扬，你远到看不见，也近到没有差。

你在沉默，我真的会难过。 I can't stop loving you,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请告诉我赴汤蹈火，别说我想太多。 每个细胞的爱为你打开，来把你宠坏。 You never need to cry, you never need to cry. 无论什么都会为你带来我全部的爱。 想在你吻我的时候守护你左右，想穿着给你的温柔 ，Never let you go。 想就牵着你的手。 伤却你去我lose myself. Someone please pass me my shades. Don't let them see me down. You have taken over my days. So tonight I'm going out. Oh, I'm feeling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ll only spoil the party anyway. 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 fine. 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La-di-dee, la-di-doo, la-di-me, la-di-you La-di-dee, la-di-do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 La-di-dee, la-di-doo, la-di-me, la-di-you La-di-dee, la-di-doo, when you were gone, I think you Oh, this place is packed with people, but your face is all I see And the music's way too loud, but your voice won't let me be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Distressing to impress But the thought of you alone Has got me spun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next I'm feeling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 only spoil The party All other girls are looking fine 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Alright La-di-dee, la-di-doo, la-di-dee And the night is so beautiful Take a photo with the bros La-di-dee-da-da-da-doo They won't see the mighty skies Right here behind my eyes Replaying in my mind La-di-da, yeah Feeling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ll only spoil the party anyway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 fine 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Oh, la-di-dee, la-di-doo La-di-me, la-di-you La-di-dee, la-di-do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 La-di-dee, la-di-doo La-di-me, la-di-you La-di-dee, la-di-doo When you were gone, I think of you La-di-dee, la-di-doo La-di-me, la-di-you La-di-dee, la-di-do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 La-di-dee, la-di-doo 气中弥漫着威胁，一言谎言转眼欺骗，故事暗藏深渊。停下脚步，下雨的街，红是鲜血，绿是枯竭。黄灯彻夜闪我不变，游戏无法破解。 Say to you, burns in my heart.

Lick your lips the way you dip, you got me

停了，暗示着恋爱温度刚好。 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新。